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64集，出事儿了。 惠仪光见状大喜，连连道谢，这点钱对他来说不在话下，但如果任凭怪事再这么发生下去，他可能就要活活被折磨死了。 惠小姐是明星，身边凭空多出两个人，外界肯定会揣测猜疑，这方面请惠小姐自行妥善解决吧。 惠仪光想了想， 这好吧，我就说是公司派给我的保镖好了，别人一般只关注我的助理和经纪人，不太会关注你们的。 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李应跟池半夏一组先轮头两天，剩下的抓阄冬至跟成员一组排在第二轮，顾美人跟刘清波则在第三组，其余的人依次轮流。惠仪光出手极爽快，当场问众人要了银行账号，在冬至他们回去的路上，每人就收到了30万元整的转账金额。这样算下来，总额比原本谈好的价格还多了40万。不说成员和顾美人十分诧异，就连冬至这样平时不缺钱花的，也觉得惠仪光实在是很会做人，先表诚意。大家拿人家的手短，哪还好意思推脱呀，自然要尽力帮他办稳妥了。顾美人有点不安。 我怕没办法帮他解决难题，这钱我收着于心不安。 你不肯收，他反而怕你不尽力。先收下吧，等实在没有办法再退回去就是了。 不错，我听说现在稍微有点道行的出山赚钱，哪怕看个风水，一趟动辄也要收个上百万，我们这已经算是物美价廉了。 被他们一劝，顾美人点点头，也不再提退钱的事儿，就问他们， 依你们看他身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 那房子和他周身的确是干净的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他胳膊和脖子上的那些掐痕也的确不像人为的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忽然开口， 会不会是妖或者是魔？ 成员皱眉，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，不过其实我还是更倾向于他是中了降头术或者巫蛊，这两个门道神鬼不查，当事人很容易就着了道，还浑然不知。 我倒觉得他这种症状有可能是被梦魇缠住了，据说鬼怪也能化魇入梦。 两个人各有说法，谁也无法说服谁，都不约而同想要从冬至这里获得认同。冬至苦笑， 其实我跟你们的想法都有点不同，因为我之前跟魔物打过交道，这次反倒觉得是魔物在作祟。 那就看看这几天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吧。如果照我所说他是中了降头，那么就算有人跟着，同样也还会发作。至于他那两个助理出事，可能只是巧合。 说话间，顾美人的目的地到了，冬至与成员送他回去，又聊了一会儿，约好后天在惠仪光那里见面，才分道扬镳。回到特管局，后门那位看门的老大爷早已经跟他熟识了，还吃过冬至给带的几回牛肉干。他正坐在那里抱臂打盹儿，看了冬至一眼，还微微点头以示招呼。冬至好奇的是，这位大爷似乎一天24小时都在，无论白天黑夜，他每回进出都能看见。他刚爬上宿舍所在的楼层，就看见龙申正站在走廊开门。 龙局。 龙申转头看他，也有点意外。 还没睡？ 我刚从外面回来，遇到点事儿。您要休息了吗？ 还没有。 我这边正好有件事想请教您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。 进来吧。 达成第二次进男神宿舍的成就，冬至一眼就看见放在玄关柜子上的玉露。这盆植物还在，没有被丢掉，还被养得好好的。冬至心情飞扬起来，他自己养不好多肉植物，买回来总是没多久就蔫了。上回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阴差阳错就给龙身买了盆多肉，后来想想怎么都应该买点保存更久的才对。 他走过去一看，几天不见，玉露更加精神了，晶莹剔透，灯光下绿意盎然，好像比自己刚买来的时候还要生机勃勃。 诶，这个花盆好像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了。 我拿去花店让他们换了个盆。 实际上换盆也救不了原来那盆玉露，店家说那盆玉露的根已经烂了，救不活，让他重新买一盆。但龙身不肯，还是坚持让对方换了花盆，回来又用了点小办法把植物救活了。冬至当然不知道这些内情，还啧啧称赞， 你养植物比我厉害多了，我都养不了多肉，顶多就是养养芦荟和仙人掌。 龙身蹙眉， 下回不要再送了。 冬至应了一声，顺口道， 那我送你别的。 什么都不要送了 啊。好。 龙身顿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，免得以为自己只是在谦虚。 我不会养植物，只是用术法帮他借了点生机。 冬至惊异， 啊，怎么借？ 从根基生后生机旺盛的参天大树上借一点生机给他。 冬至想了想， 这么说从人身上借命给另外一个人，这也是可以实现的。 龙身颔首， 理论上可以，但伤天德。 那从植物身上借生机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 植物不会。 龙身没有多说，但冬至却深感歉意。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份小小的礼物会让您如此困扰，您本来每天都很忙，还要花心思在这些小事上。 龙身摇头，想了想还是多说一句， 每个生命都很宝贵，不能轻易放弃。 高冷男神内心竟然是个暖男。 了解越多，冬至就越发觉得自己没有喜欢错人。龙身领着人进屋，又去倒了两杯水过来。冬至组织语言，将会遗光的事情简单陈述一下。 您觉得这会是什么情况？ 我没有看见人，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。你们人多，当做历练也可以，培训实践的难度会比较大。 冬至眨眼， 听您这意思，我是面试过了？ 我只是负责其中一项分数，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。 冬至不死心， 那您给我的分数是多少？能透露一下吗？ 龙身凝视他，没有说话。冬至很识时务地用手在嘴巴上做出拉拉链的动作。 啊，我懂，我懂，不问了。 龙身眼底掠过一丝笑意，但冬至的手机适时响起，他低头去看，错过了这宝贵的一刻。 喂，你好。 冬至，出事了，会一光跟池半夏都不见了。 顾美人在电话那头很是着急。 怎么回事？ 我过去找你，路上说。 冬至答应一声，那头很快挂了电话。龙神也听到他们的对话了。 需要我去吗？ 不用了。 他自然知道龙神出马万事无忧，但如果事事指望他，自己就永远不会有成长。 这次这么多人在没问题的，实在搞不定我再麻烦您，您快休息吧。 龙神点点头，起身送他出去，似想起什么。 啊，对了，这次接受会遗光的委托，我还小赚了一笔，回头我再请您吃饭吧。 好。 三言两语又预定了一次约会，冬至你真棒。 冬至暗暗给自己比了个心，正要走，龙身叫住他， 把青竹剑带上。 冬至恍然，应了一声，忙去房间放下背包，只带了手机，背上青竹剑就匆匆下楼。他离开后，龙身关上门，又是一室冷清。刚刚倒的水对方还没来得及喝，油在桌上冒着热气。龙身回身朝浴室走去，路过玄关时心随意动，手指忽然伸出，碰在玉露的一枚叶子上。肥嫩的叶子软软的又富有生机，像是刚才那人生气勃勃的笑容。以往龙身从来不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，所以此刻他也仅仅是碰了一下，随即收回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